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昨天晚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了世界杯哈，法国对克罗地亚4-2，法国队是捧起了大力神杯，但是呢，克罗地亚也是虽败犹荣，可以说是克罗地亚精神可以说是啊传遍了世界哈，非常这个为这样的国家点赞啊，人口的小国，但是精神的大国啊。那么这个疯狂的六月和七月呢终于过去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和视线重新移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来。那么最近呢，除了这个事儿这个在影响我们之外呢，还有个事儿可能也是在微博和朋友圈都被刷爆了，那就是电影《邪不压正》啊。这是继《让子弹飞》和《一步之遥》之后呢，姜文拍摄的第三部以民国时期作为背景的影片，也是他民国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影片呢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的惊喜，首先呢演员阵容那就是一个惊喜，这一次呢姜文不再担任绝对主演，男一号呢交了出去，给了谁呢？人气和实力并存的彭于晏。那么这一次呢，影片在音乐上也让人感到很惊喜，宣传曲《偶遇》的演唱者正是大家这个口中向来见首不见尾的王菲。那么要说呢，最近这些年呢，王菲是真没少为电影现身。虽然说是这么多年呢不发新专辑，但是呢唱过的影视剧主题曲、宣传曲的质量呢，可以说也都是非常之高。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来跟各位聊的就是这些年王菲唱过的那些电影曲目。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王菲唱过的哪一首影片的主题曲是您最喜欢的呢？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原声带。 13号《邪不压正》上映，那这部影片的宣传曲《偶遇》呢是由王菲演唱，据说呢在选定演唱者的时候呢，姜文也是斟酌再三，认为这歌呢只能王菲唱啊。其实这么说呢还是有一点道理的，影片这个《邪不压正》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哈，它的这个背景呢是设定在1937年左右，但是呢很多的景象跟桥段都是姜文自己的记忆。那么姜文呢和王菲的家庭条件、生长环境有很多相似之处，况且呢这俩人都是那种怎么说呢，特别向往自由，有着这种很强烈叛逆精神的这样一类人，所以说呢从这些角度来出发考虑的话，这首歌将给这个王菲来唱，姜文呢还是非常放心的。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首歌《偶遇》，来自王菲。 命运若是风雨往事的爱情是场 自王菲。从这样的曲调当中呢，很容易把人就带到民国时期的那种旧旧的感觉当中，而且呢很迷离的老上海的感觉哈。其实呢，这首歌曲呢已经不是王菲今年第一次为影片献声。在1月12号的时候呢，上映了一部影片叫《无问西东》，那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呢也是王菲唱的，对吧？名字呢也叫《无问西东》。那么在这首歌中呢，王菲刻意弱化了自己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咬字啊和发音，让歌词和旋律本身呢更加融为一体，为歌曲变得更加耐听，同时呢也在情绪上更加贴合影片的内容。一起来分享吧。西东来自王菲。广仔说，对王菲最美好的回忆还是她在香港唱粤语歌的那十几年，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北京人。这些年她躲在幕后唱电影歌曲，尤其是那些曲风，让我想起了五六十年前的那些唱电影歌曲的老歌手，还是很期待她出来发新专辑。毕竟人生漫长，老听众们的耳朵还需要更多的好歌好音乐的滋养。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影视原声带板块一起来跟大家盘点的是这些年王菲唱过的那些电影歌曲。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王菲这几年呢确实唱过不少影片的歌曲， 如果说要问他最青睐的导演是谁的话，那么答案当中一定会有一个是张一白。王菲呢为张一白执导的影片献唱过三次主题曲，每一次呢媒体问张一白是怎么请到王菲的时候，他总是说找到合适的歌曲呗。但其实呢也不完全是这样，王菲第一次给他唱电影歌曲的时候，音乐的灵感呢还是王菲提供给他的。2011年王菲和陈奕迅为张一白执导的影片《将爱情进行到底》演唱了主题曲《因为爱情》，是吧，非常火哈。张一白呢最初向王菲邀歌，王菲说啊歌好就行。后来呢有一次他在 KTV 听到一首对唱歌曲觉得很不错，于是呢向张一白提议说把主题曲做成一个对唱情歌，而且呢一定要温暖动人。哎，这才有了《因为爱情》。你说这样的歌者上哪儿找去，是吧，不但给你唱，而且呢还帮你出点子。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比，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 因为爱情来自王菲和陈奕迅的共同演绎。芥末说王菲的新自拍真好听，哎，不是，王菲的新歌真好看。什么情况，早上起猛了吗你是？其实呢王菲第二次给张一白的影片唱主题曲时，原因呢也不完全是歌好听了。2014年张一白执导影片《匆匆那年》上映，这是一部青春片，故事发生的时期是1999年到2014年。当时呢张一白在筹备主题曲的时候就想啊，一定要找一个能够贯穿和代表这15年的声音，想来想去摆了好多人选，最后还是王菲吧。匆匆那年来自王菲。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少十年只来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闹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不怪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没去经历的照片。不怪每一个人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是前线，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如果再见 匆匆那年，王菲。王菲的第三次为张一白的电影献唱呢，是2016年推出的《你在终点等我》，这是影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因为这是第三张为张一白的影片来献唱，那么歌曲发行的时候呢，好多人都开玩笑说王菲打麻将是不是又输给张一白了，被要求这个唱歌还账呢。其实呢，王菲跟张一白的私交挺好的哈。别看呢，这个王菲，平时呢总是摆出一副这个很高冷的面孔，其实呢朋友很多，因为她人呢本身很真。在03年的时候呢，她还组建了一个小团体，就是呢几个好朋友一块儿吃喝玩乐了。张一白和他那个担任制片人的妻子呢，都是这个小团体当中的成员。所以说从这个细节就可见哈，他们的私交非常好。好吧，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分享王菲的《你在终点等我》。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打着冷战，眼神仍旧为你。

雨天路滑，请开车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今天早晨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我市房山、门头沟、海淀、丰台、石景山、昌平、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山区发生泥石流、坍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特别提醒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有雷阵雨，东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 6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4度，最大相对湿度 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11点32分，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王菲这些年唱过的电影歌曲，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德雷克说，姜文的电影总是少不了古典音乐的渲染和烘托，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现在一直都是。乍一听这一次的偶遇真的有点不适应，少了以前王菲那种空灵的感觉，高音的部分还有点像美声的唱法，听得够细的哈。有志于说，找王菲唱主题曲也是一件挺需要勇气的事情，因为很有可能一不小心歌呢比电影还要红，一不小心网友对于歌的评价和喜爱就远超过电影了。你别说还真是哈。不期而遇说，王菲出新作品的速度真的是够慢的了，但是呢，她的微博更新的速度比出新歌的速度还要慢。不愧是高冷女王哈。王菲呢，是电影制作方面这个很喜爱用的一位歌手，但同样呢，也是像我们这个听众说到了啊，也是很难请的一位歌手。想请他来唱歌呢，不仅作品本身一定要好，要过硬，而且呢，剧组里还要有熟人啊，要私交要好哈。2015年的时候，山峥哥哥啊，徐峥导演的影片《港囧》上映，影片的主题曲《清风徐来》就是王菲演唱。那么其中呢，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王菲的好友赵薇在这部影片当中担任了女主角。不过呢，这一次机缘巧合的合作也引发了很大的社会反响。那么在当时呢，歌曲的录影带才上线几个小时，点击量就突破了百万大关，朋友圈和微博上呢都被刷屏了。是吧，一时间呢，这个歌曲比电影本身还要火。当时呢，很多人听了这首歌呢就断定啊，这个电影票房一定会大卖。为什么呢？因为网上呢一直流传这么一个说法，说什么呢，就是赵英俊和王菲呢都是票房福星，让赵英俊制作主题曲或者说让王菲唱主题曲，这个最后的电影票房成绩都不会差。清风徐来这首歌的词曲呢都是由赵英俊一个人包办，演唱者呢还是王菲。哎，这算是这个片呢把这俩人都凑齐了。最后影片的票房成绩呢确实还不错，以 16.2 亿人民币的总票房排在2015年当年票房总排行榜的第四位。好吧，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这一首《清风徐来》。 人脸 清风徐来，来自王菲的演唱。赵薇和王菲的多次合作之中呢，让大家印象最深的肯定是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赵薇呢是这部影片的导演，那么这部影片呢也是她读研究生时的毕业作品。那么王菲呢为这部影片演唱了主题曲《致青春》。那时候呢，赵薇和王菲的沟通呢很频繁，因为赵薇呢主要精力都在学业上，不用拍戏呢就有很多空闲的时间。王菲呢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在公众场合频繁的抛头露面了，两个人呢隔三差五小聚一下。后来呢赵薇邀请王菲演唱主题曲的时候呢，王菲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而且呢最后这部影片也好，包括这首歌也好，还有后来这个在各个方面的影响，包括还有票房也好，可以说是各种丰收，各种口碑，还是赢得了很多人的喜爱的。好吧，一起来分享这首《致青春》，来自王菲。 他不记得脸上天色将晚，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短暂的狂欢以为已生灭，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贪恋的岁月被无尽抽换，焦灼的星星已烟消散。 情奈何天，为谁辛苦为谁甜，这年华青涩逝去，却别有冬天。良辰美景奈何天，为谁辛苦为谁甜，这年华青涩逝去，明白了时间。 致青春，来自王菲。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来跟各位盘点的是这些年王菲唱过的电影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绝对不将就，他说将爱情进行到底，从电视剧到电影都突出了爱情的力量和来之不易，影响了数不清的年轻人。原声带里呢有很多歌都成为了经典之作，现在听依然很有感触。 Grace 夫说众多电影歌曲里最喜欢的就是清风徐来，这歌呢让我觉得他的声音没有被时间打败，而且呢外出旅行长时间坐车的话，听着这首歌看窗外的风景也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想想天高云淡，远处是一重又一重的绿山，多美啊。可能呢很多朋友因为上班的缘故不一定能够经常外出旅行哈，但是呢相信各位也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坐公交车的时候找一个靠窗的位置，听着歌看着外面的景色，人来人往，其实呢也还是挺享受的事情。尤其是坐那种这个二层的公交车的第一排，或者说是这个最后一排，靠这个两边都有窗户的位置，相信呢感觉会更舒服。在为赵薇执导的第一部影片演唱了主题曲《致青春》之后呢，王菲再次开唱，就是为了赵宝刚导演的电影《触不可及》演唱主题曲，名字呢叫《爱不可及》。当初呢王菲答应唱主题曲的时候呢，赵导高兴坏了，因为他呢一直期待跟王菲合作。那触不可及呢是宝刚导演的第一部影片电影啊，我们都知道他呢过去就是主要是投身在电视剧的这个领域之中。那为了能够确保能够成功请到王菲，他也是想了各种方法，最后呢问了一圈，听说如果能够确保张亚东担任制作，王菲答应下来的成功率就会高一些。后来呢这个张亚东确实也没少帮忙，得以促成了这次合作。但是呢怎么说呢，这部影片呢可能就是我们刚才听众提到的那种类型，就是歌要比影片本身火。一起来分享爱不可及。 爱不可及，来自王菲。语文老师说，王菲对于赵薇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当初她呢事业低潮，就是王菲暗中帮忙把她给拉起来的。后来呢，赵薇出唱片，唱法呢也是王菲在 KTV 里一点一点教出来的。这么一想，王菲的人品还是挺好的。那英、赵薇的成功好像都和她有关系。大部分影片的制作方请王菲呢，都希望她能为影片唱一首全新的作品，但是呢也有例外的。比如说在2015年上映的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这部影片呢就把王菲的《人间》作为宣传曲和插曲。要知道这首歌呢早在1997年就发行了，收在王菲的同名专辑《王菲之中》。当年呢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备受瞩目，因为是他产后复出加盟百代之后的第一张专辑。同时呢外界对于暂别歌坛的王菲充满期待，而《人间》这首歌呢也是专辑中最热门的歌曲，包括演员陈坤在内的很多人都第一时间把它给加入到了自己的歌单之中。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 人间来自王菲，来自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找王菲来唱电影主题曲呢，也是最近这些年才多起来的。但是呢，这个现象呢，其实一直都存在，之前呢，只是没有引起那么大关注罢了。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这几年王菲在歌坛上的表现呢，不太活跃，所以说每一次推出新作品才会格外的受瞩目，就有点以退为进的感觉了哈。之前那些年呢，他除了为自己参演的影片这个献唱之外呢，他也给很多影视作品唱过歌曲，其中有一首呢还是非常值得一说的，什么呢？就是周润发主演的影片《孔子》的主题曲《幽兰操》。这首歌呢很有意思，诗文《幽兰操》是孔子呀感叹自己生不逢时的作品。后来呢，唐代诗人韩愈也写了一个《幽兰操》，干嘛呢？是来唱和孔子。那么王菲唱的这个《幽兰操》歌词则正是改编自韩愈的诗作，可以说呢，这首歌真的是别具匠心了。好吧，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分享这首《幽兰操》，来自王菲。我是英超，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在今晚十点钟咱们的说电影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由张艺谋执导、姜文、巩俐主演的经典影片《红高粱》。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十一点钟再会了。 兰之意，洋洋其笑，众香共知，悠悠其芳，不采配，玉兰何伤。